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十一集，两人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友，小时候好到穿一条裤子，长大后一个考大学留在了城市，一个留在乡下靠自己的双手养家。两人各有其志，加之没有任何利益冲突，对彼此仍能保持当初伙伴的真心。在老友面前，云洪洲终于能吐露心里话。 他犯法了，他把身边所有人的钱都套进去了，亲戚、朋友、同事。现在那家机构跑路了，别人告他传销诈骗，他根本跑不掉。 齐高荣狠狠抽了口烟。 多少钱呢？大云，你先别急，咱们先一起想办法把人钱给还了。我手头还有点存款，再找人借点。不管怎么样，也不能真让竹香被人告进去，不是？薇薇还小呢。 2000万。 齐高荣沉默，云洪洲疲惫道：“ 不只是钱的问题，太多事我都被他蒙在鼓里，也怪我，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，不然早就该察觉。”算了。 两个男人站在院子里，谁也没说话，直到彭林快煮好面出来叫他们，见两人抽烟抽得一院子的雾，心想糟了，事情肯定不好办。他提高嗓门叫他们： 面条煮好了，你俩快叫孩子起床吃饭。 两人撇了烟，拍掉身上的烟味进屋。云洪洲进屋去叫自己儿子，坐床边摸摸云建威的脑袋，又捏了把他软软的脸。 微微，猜猜谁来了？ 云建威哼哼了两声，被捏得睁开眼睛。他迷糊看了会儿云洪洲，后猛地坐起来，差点撞上他爸的鼻子。 爸爸！ 云建威小狗似的扑到云洪洲身上，激动大叫： 爸爸来了。 云洪洲差点被他儿子勒岔气，边笑边咳： 哎，好好好，别激动别激动，喘不上气儿了。 妈妈呢？ 妈妈去你姨妈家办事去了，妈妈也忙啊。 云建威紧紧抱着云洪洲不撒手，高兴完了马上就开始发脾气： 为什么现在才来看我？我等了你好久，你知不知道？ 云洪洲忙又开始给儿子道歉，把人抱起来往外走。 我给你买了新手机，还有最新的游戏机，还给你带了几件夏天的衣服过来。 我现在出门都穿阿峰哥哥的衣服，我自己的衣服弄脏了不好洗，容易洗坏。 正巧齐峰出来洗漱刷牙，经过和他打招呼，云洪洲忙尴尬制止他儿子： 瞎说什么呢？你阿峰哥哥的衣服也不能随便弄脏。 云建威吐吐舌头，转头就在他爸脸上扒的亲一大口。 反正看到你还是开心多了，谁让你是我老爸呢？哼！ 亲完就从他爸怀里跳下去，跑去厕所和齐峰挤着洗脸刷牙。云洪洲被儿子结结实实亲一大口，这阵子以来郁结心中的一大口气舒缓了不少，脸色一时好了许多。彭林煮了一大锅面条，热腾腾盛在一个大铁锅里，放在饭桌中间，五人围坐一桌，自己端碗从锅里捞面吃。面汤是用新鲜土鸡加上土猪肉熬的汤，里头有鸡腿、猪肝和猪血，加了青菜和葱， 香喷喷飘黄油花，旁边还摆了一碗白煮蛋。 林子，你可太会做饭了啊。真香啊，好久没喝过这么香的汤了。 彭玲往他碗里加鸡腿。 多吃点儿，你看你都瘦了。 爸爸，你在减肥啊？怎么瘦了那么多？ 啊，爸爸工作忙呢。没事，你专心吃饭。你看，哥哥吃饭多认真啊！啊。 一旁齐峰埋头吃面，在众人聊天间隙，已经吃完了一碗面，又找一碗。彭林笑：“ 阿峰现在正在长身体，天天不晓得要吃好多东西，也不长肉，光长个子。今年夏天呀。”已经比去年冬天高好多了。 你们一家个子都高，往后阿峰矮不到哪里去。小齐不也挺高的吗？哎，对了，说起小齐，他现在还在美容院工作。 哎，我们家那假小子现在是家也不想回了，每回打电话问他做什么，他就说赚钱赚钱，嘴上说的多好听啊，说赚钱啊，给我们在城里买房子。我和他爸呀，又不乐意去城里住，要他赚那些钱做什么？唉，叫他念书他不念，成天不知道想些什么歪门邪道。 唉，小齐啊，是女子身，男儿心，想出去闯天下，这样也好啊。他是大孩子了，随他做想做的事儿去吧。 该念的书不念好，带着个空脑子出去，走得再远有什么用？ 人各有志的，有人天生适合读书，有人天生适合到社会上历练，真叫他们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，到头来也做不好的。 谁敢让他做他不喜欢的事儿啊？哎呀，说的再多，最后还不是随他去？ 云建威听大人你一句我一句聊天，才知道齐峰原来还有个姐姐叫齐齐，比齐峰大五岁，高中念完就不读了，顶着爸妈的反对执意要进城打工，要他念大学不念，说喜欢做生意，喜欢大城市。齐齐和他弟齐峰完全不一样，齐齐打小欢脱，顶不爱念书，要他坐在教室凳子上捧着书读能要了他的命。相反，齐齐好交朋友，爱玩，不论成绩好的还是地痞小流氓都能搭上话，加之性格热心快肠，因此渐渐成为村里同龄人中的大姐。当年她还在村里的时候，无论是走亲串户还是呼朋唤友，到哪儿都能受到大家的热情招待。要说现在在村里自称老大的杨家鹏，在她面前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吃完饭后，云建威把齐峰拉到自己房间，坐在床上，把他爸买给他的新苹果手机拿出来，美滋滋开机，一边和齐峰说：“ 哥哥，我们现在有手机了，以后你想查那些你不认识的植物和动物，直接用手机查就可以了。” 齐峰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手机，他自己没有手机，只偶尔用过他爸的，不懂如何能用手机查东西。 啊，怎么查？ 我们呢，可以找那种专业的论坛，把你记下来的花草和虫子写成帖子发到论坛里，肯定会有人知道的。 云建威给齐峰出主意。 或者我们可以弄一个博客，把你本子上的东西都记到博客上，到时候会有人看到你的博客，说不定就有人给你解答了。 齐峰没大明白论坛和博客是什么，听得犯迷糊。 怎么发呀？ 用电脑肯定更方便，手机挺麻烦的，但应该也可以。 云建威信誓旦旦和齐峰打包票。 我钻研一下啊，肯定能弄明白，哥哥交给我吧。 门外云洪洲听屋里头儿子说话的声音，转头道：“ 微微和阿峰相处的还好吧？”“ 好着呢，我就说微微喜欢他阿峰哥，打小就这样， 错不了。